跑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宇他们终于逃到了这个平行宇宙方尖碑关键的塔楼，可是面对这座方尖碑，李耀杰和陈宇等人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李耀杰说，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其他楼层里没有，也许这个房间里有通往楼顶的楼梯。然而当他们来到中央这间大房间时，发现这里的门被一道锁给锁住了，这道锁内有自爆系统，一旦有人强行破门，锁就会爆炸。可这道锁既没有锁钥，也没有密码键，更没有指纹识别系统，只有一个黑色的手掌大小的方形平面，不知道是做什么用途的。见鬼，这什么玩意儿？李耀杰怒道，对着大门捶了一拳。更见鬼的是下面那群人，他们会一层层排查，很快就会查到顶层。肖恩说，我们快点离开这儿，我有个办法，你们听我的。话音刚落，那名女子等的电梯终于上来了，她进入电梯一路往下，他们眼看着只能暂时放弃去这幢大楼的楼顶了。在下方，那些人已经排查到第11层。一楼处，他们看见最右侧有一部电梯正在往一楼降落。20来人纷纷聚集到电梯门口。当电梯门打开时，虽然有人已经看出端倪，但还是开了枪。那名女子在一阵惊恐慌乱之中倒在了血泊里。该死的！其中一个人怒骂，快看，左边那两部电梯下来了。他们又纷纷来到那两部电梯门前。先别急着开枪。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两部电梯内都是空无一人。快看，这边这部电梯在往上升。果然，边上的那部电梯开始朝上升去。不要轻举妄动，有可能是他们故布迷阵。哎，那边的电梯又动了。他们回过头， 来到了右侧的那部电梯门前。见电梯到了一楼，但是并没有开门，而是继续朝着地下而去，一直到了负一楼才停下来。其中一个人拿起对讲机，外围人马，快去地下停车场，他们很有可能会从停车场逃出去。一声令下，门外一群人纷纷往停车场方向跑，只留下了五个人守在原地。旁边的电梯此刻落到了一楼，那群杀手都有些狐疑。当大门完全打开时，里面出现的是一张沙发。他们拿起枪对着沙发一阵扫射。旁边那部到了负一楼的电梯，就在刚才那一阵乱枪扫射的时候，门打开了。五个人并非站在电梯里，而是通过顶部的逃生出口站在了电梯的顶端。电梯停在负一楼，他们因此正好站在负一楼和一楼之间的位置。他们迅速扒开电梯门，对着外面的那群人接连射击。而外面的那群人即便发现了他们，他们也正好将自己的身子一大半都藏在了负一楼和一楼之间，形成了一道壁垒。子弹打在地板上，从他们的头顶反弹过去。他们出手迅捷，三两下便将电梯前的那群人扫倒在地。他们爬出电梯，大厅里的人被他们已经射杀殆尽，那群杀手一部分还在楼上，另一部分跑到了地下停车场。门外看守的那五个人听见枪声之后也纷纷跑了进来。肖恩和艾琳娜两人见了，在他们刚进门之时便将他们尽数击毙。 肖恩，你这家伙的鬼主意还真挺多的， 王腾说。 那你给点奖金吧。 肖恩笑了。可是你的这个主意还是有遗憾，陈宇说着，指着旁边那个电梯里倒在血泊里的女人，就是刚才在101层见到的那个女人。就在这一瞬间，肖恩想起了之前被他无辜打死的小男孩，原本带着笑容的他脸色一下子就僵住了。他的这个电梯计划又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就像当初他无心打死那名拿着手电筒的小男孩一样。他感到胸口一阵阵难受，眉头紧锁，拳头紧握。王腾看见了，拍了拍他的肩膀。 老兄，你没事吧？ 肖恩勉强露出笑容。 没事，我没事。 王腾知道肖恩或许是见了这个无辜枉死的女人的缘故， 他说，你别多想了，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他从来没有死过，我们所在的这条时间线迟早会被更改啊。 肖恩听了点了点头，稍微缓和了一点。艾琳娜看见这个女人无辜枉死，心里也很难受。她皱起眉头，咬了咬牙。 你们说的对，她迟早会在另一条时间线中继续生活下去。我们走吧。 他们几个人跑到了大楼门口，见门口有辆吉普车停着，李耀杰用专门的手机程序破解了车门锁，几个人就上了车。随后李耀杰又三两下发动了这辆汽车，枪声很快就在后方响起，那群杀手又追了上来。李耀杰开着车子开始在大路上狂奔，那群杀手也驾驶车辆在后方急起直追，子弹时而在他们周围呼啸而过，后窗的玻璃也被打碎了，他们只得俯下身子避免中弹。陈宇在后座略微抬头往后望去，见有五辆车在他们的后方。 他们一定封锁了这里的道路和机场，我们被困在南通城了， 王腾说。 难道我们就这么失败了吗？ 身后的那群杀手仍然穷追不舍。目前看起来是这样，除非这辆车能一路开到烈士敦士登。肖恩说，不过即便我们失败，我们也不会死。当他们回到过去改变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和刚才那个女人一样，转到另一条时间线上继续生活，彼此互不认识。 陈宇，你怎么说？ 艾琳娜问。陈宇低头蹙眉，良久不语。他不愿意放弃，最根本的原因只是为了破解一个长期缠绕在他心底的谜题。他和莉迪亚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为什么莉迪亚要说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就能和他在所谓的上帝的办公室里见面？这个上帝的办公室究竟是什么？这种种的疑问一直困扰着他，就像是最顽固的病毒一样。他知道，或许当前行者率先回到过去改变了历史之后，他就会忘掉这一切，在另一条时间线上继续生活。但是他不愿意放弃这个疑问，他更愿意破解其中的答案。即便是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也必然要回到过去改变历史。而当改变的一刹那，他所知道的答案就会在另一个时间线中的自己的脑海里荡然无存。即便整个事件充满了悖论，但他还是试图想要去知道这个答案。或许我们还有机会，陈宇有些无力地说道。 什么？我也不知道。 在他们身后，那五辆车仍在追杀他们。他们穿过大大小小的街道，所到之处烟尘四起，子弹在他们身后肆无忌惮地呼啸着，他们逃不出去了。后面的车辆很快就将他们团团围住。可就在这时，空中忽然传来一阵轰鸣声，旋风自上而下，地面沙尘飞扬，草木摇荡。他们透过车窗向外望去，竟是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款式连王腾都没见过，通体呈蓝灰色。 见鬼，这下我们完了。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这架直升机射出一道道激光，全部都打在那些前行者所乘坐的车辆之上。激光所到之处，必是火光冲天，那几辆汽车瞬间被切割得四分五裂，车里的人也变得支离破碎，最终被大火烧成了灰烬。四下浓烟弥漫，他们只能把车子停在大街上，但这架直升机并没有离去，也没有降落，而是悬在他们上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肖恩说，看起来这架飞机里的人是来帮我们的，他们怎么不下来？ 也许他们是另一批时空安全局的探员。 就在他们对眼前的突发状况惊愕无措时，从直升机上丢下一个铁盒，正好砸在了吉普车前面的车罩上，几个人都吓了一跳。之后那架直升机朝着东面飞去，他们看见除了这架直升机之外，在远处高空中还有四架直升机，转眼便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肖恩感到莫名其妙， 这什么意思啊？我去看看。 陈宇说着驾车拿过铁盒，打开铁盒一看，里面是一张字条，上面用中文写着，去 EIPU 奈的南同城，找到史密斯里夫斯的家。 可陈宇第一眼见到这行字的时候顿时惊呆了， 他并没有思考这字条是什么意思，反倒是由于这字迹 而愣在了那里。你怎么了？艾琳娜拍了拍他。 陈宇瞪大眼睛，缓了几秒钟才说道： 啊，没事，没事，可能是我想错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连 EIPU 7都出不去，怎么去 EIPU 9呀？ 王腾说道。 刚才的直升机里人是谁啊？难道也是时空安全局的？这简直太奇怪了。 肖恩这时异常严肃地说道。 或许我们有这个机会，不过得冒生命危险。 陈宇立马问道，什么机会？ 我之前说了，除非这个车子能直接开到列支敦士登。 说着肖恩拿起了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此时是倒计时264天。 转眼之间，车窗外的天空从白昼变成了夜晚。他们下了车之后，每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快要裂开了，心跳混乱无章，头颅也好像不是自己的，颅内感觉有无数个钢珠在猛烈晃荡。 他们没走几步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不止。 快把他们抬进城堡。 汉斯先生出现在他们身旁，派一群人把他们陆续抬进了汉斯瓦杜斯城堡。城堡的大厅里并排放着五张床，陈宇他们被放在床上。接着一群医疗人员已经准备就绪，首先给他们口服了一种药，然后给他们打点滴。他们的身体仍旧在颤抖，大约过了十分钟才稍稍缓解了一些。 这五个疯子竟然敢没有任何防护就穿越虫洞，能活着还算幸运。 汉斯先生对旁边的人说道。五个人躺在床上仍然处于昏迷状态，他们被安置到了不同的房间里。汉斯先生派人看守这座城堡，并留下医护人员监控他们。他们口服的是抗辐射的药物，注射的点滴也为治疗被辐射所引起的病变。陈宇处在深度昏迷之中，又渐渐进入了梦乡。他再一次梦见自己的生活，这次他在平静之中与一个名叫赵露的女子结了婚，并生有一个女儿叫陈苗苗。然而在梦境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他又一次尝试去回忆与莉迪亚初识的情景，可是最终导致他的梦境坍塌。他能感觉到插在自己手背上的针，很确定自己是躺在床上，刚才的梦他已经忘了。他非常努力地睁开眼，只感觉自己的头依旧处于剧痛之中。他转动眼珠望了望周围，此刻他正一个人躺在一间房里，这个房间他很熟悉，之前他住过，这就是汉斯瓦杜斯城堡。这会儿天刚刚亮，朝阳自东面将一道金光射入他的房里，铺洒在床上。他感到胃里止不住地翻腾，一阵阵的恶心，心口总有发慌的感觉。这么多天的休养，医护人员随时都在监护他们，他们也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在渐渐恢复。某天，汉斯先生来到了陈宇的房间，见陈宇躺在床上，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你就是陈宇，你感觉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汉斯先生，发生了什么？ 汉斯先生叹了口气说道， 汉斯瓦杜斯实验基地以及瓦杜斯城堡都被炸毁了。 陈宇惊愕，这里不是瓦杜斯城堡吗？ 这里是 EIPU9， 我说的是 EIPU7 那里被炸了，当然具体的情况我也不了解。 那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你们连续两次穿越了虫洞，在 EIPU7 时，那里的汉斯瓦杜兹实验基地利用卫星在南同城打通了一个很小的空间虫洞，直接把你们送到了那里的劣质敦士登，但是却被那里的潜行者发现，那里的我又将你们送入飞船，送到这里。不过后来当潜行者抵达之后，那里的我怕暴露有关时空安全局的秘密，就启动了自毁程序，整个瓦杜兹城堡以及汉斯瓦杜兹实验基地都被炸毁了，很多人都死了。陈宇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再度感到心口发慌，他右手紧攥着被子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那里的我派了一个人带你们一起过来，他临走时看见了那里的我启动了自毁程序。你们的胆子真够大的，竟然敢直接穿越虫洞。 那有没有潜行者查到这里？ 暂时没有，毕竟是不同的宇宙时空，不过我怕这样一来，他们早晚还是会查到我这里。 下集当中，在 EIPU 那，陈宇等几个人的身体渐渐康复，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追求的目标，案件的破解以及他们想要的答案渐渐的也有了些端倪。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交出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